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54集，下下之策。巨大的震动声回荡在寂静的长幼山林之中，原本在夜色中四处搜寻的长幼卫队们脸色一变，纷纷抬头朝着林中的某个方向望去。 这个方向是禁地。 圆圆瞪大了眼睛，脸上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难道说那活尸已经闯进禁地深处了？ 可恶，绝不允许那东西再去亵渎那个地方。 一名长幼守卫激动地说着，做事就要向巨响传来的方向冲去，却被另一名守卫拦了下来。 别冲动，那个地方已经变得危险重重，之前进去的同伴没一个能回来的，你这样去不是白白送命吗？ 可是难道就要眼睁睁地看着那活尸大闹下去吗？ 那名长幼守卫咬着牙，身体因极度愤怒而微微颤抖着。 要不是当初有人将那东西从极阴之地放出来，现在也不会。在查清楚情况之前，切勿自乱阵脚。 冷静的声音从卫队后方忽然传了过来，而众守卫一见到那名威严的老者出现，原本躁动的情绪顿时缓和了不少，恭恭敬敬地向老者行了个礼。 族长，禁地那边我已经派人去探查情况了。 老者平静地说道。 为今之计，是要确保事态不再扩大的同时，尽快抓到那具活尸。 饕餮呢？他没和您一起吗？ 圆圆上前了两步，急忙追问道。 不清楚，在得知那个人类小子逃离村子后，就中途离开了。 老者摇摇头说道。 而且如今事情涉及禁地，也由不得外人插手，只希望他和那小子别惹出什么事。 族长，不好了。 话声未落，只见又一名长幼守卫慌忙从边上赶来。 族长，我们的人刚刚传来消息，说是好像看到了饕餮与那人类小子闯进了禁地。 什么？ 圆圆一听顿时怒了。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们跑去那边干嘛？竟给我们添乱。麻烦的还不只是他们，村子那边的卫队还有另一个发现。 守卫说着匆匆跑到老者身边，对着老者耳语了几句。 这件事你确定？ 听罢守卫所言，老者的脸色微微一变，瞬间凝重了几分。 八九不离十。 守卫郑重地点了点头。 监察的卫队已经发现对方的动向，但对方似乎暂时没有轻举妄动。 这种时候出现在这儿，真的只是巧合吗？ 老者呢喃着，抬起头若有所思地望了眼先前巨响传来的方向，在思忖了片刻后终于下了决断。 通知村里的所有整备力量，立即做好启动咒传结界的准备，覆盖禁地所有范围。 咒传结界？那不是随机空间转移结界吗？您真的打算放弃那个地方吗？ 圆圆意识到了什么，顿时惊讶不已。 说实话，这是下下之策，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会选择这种方式。 老者摇摇头无奈道。 那具活尸之所以如此强大，我想我已经猜到了各种原因。我没能保护好那个地方，但至少我要保住你们， 保住整个长幼一族。 可是这样的话，饕餮和那人类不也出不来了吗？ 远远急忙说道， 咒传结界乃是我们一族的秘法，一旦成型，会随机将结界中的所有事物随机传输至另一空间，甚至是堕魔之物徘徊的三界缝隙。要是真被送去了三界缝隙，他们必死无疑啊。 我知道，所以他们需要在结界成型前离开那里。 老者抬起眼，淡漠的瞳孔中除了无奈还有某种决绝。 我会想办法通知他们，但如果实在情势所迫，那个地方即将曝光于某些家伙面前的话，那我也只能立即启动结界，到时候就只能牺牲他们了。 一声几乎不可闻的树叶脆响忽然从不远处的角落中响起，老者神情一动，转头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而边上的远远也像是觉察到了什么，立即挥手将小臂上的袖剑对准了角落中的密林。 什么人？ 两道法术光剑瞬间从远远的袖剑筒中穿梭而出，朝着树枝摇曳之处的某道黑影射了过去。然而预想击中声却并没有响起，那两束光剑一头扎入树影之后，便像是没入了黑洞般再无声息。此番反常的现象着实令远远震惊不已。 难道说不好？ 随着一记爆裂的轰鸣，一棵粗壮的树木被拦腰折断，而那道原本隐藏在树后的黑影却突然窜起，扭动着巨大的身体，呼啸着向着众长幼守卫的方向扑去。 是八蛇，小心！ 圆圆怒视着扑向众人的这一颗巨型蛇头，手中法术光剑再次聚集，眼看就要朝着蛇眼射去。而此时这条黑色巨蟒却忽然身形一转，扭头朝着另一处密林方向逃窜而去。 可恶，休想跑！ 圆圆大吼着转身打算奋起直追，而此时却被那老者忽然伸手拦了下来。 别追了，那不是真正的八蛇，只是虚像。 老者淡淡说着，转过头看向反方向的一处密林角落，只见另一道像是鼠类的影子一闪而过，迅速消失在了树影之间。 耳鼠吗？真像是某些人的作风呢。 老者冷笑一声，平静地望着在微风中沙沙作响的树林，不知在想些什么。 糟糕，看来我们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难道刚才咱们的话都被听到了？ 反应过来的众长幼守卫们终于意识到了什么，纷纷紧张了起来。 不能再等了，形势已经在往最坏的方向发展，咒传结界的准备刻不容缓。 老者说着再次转头望向身后禁地的方向。 至于饕餮他们，只希望他们能尽快注意到我的暗示逃离那里，但前提是他们别进到了那个最不该进的地方。 莹莹发光的铭文渐渐消隐在手背之上，穆剑云低头瞥了眼消失的铭文，脚下飞奔的步伐并没有半分停滞。 耳鼠被发现了吗？也罢，现在可不是悠闲窃听的时候。 穆剑云想起了刚才长幼守卫们所提到的江瑶与饕餮的动向，毫无疑问，那两人如今应该就在先前传出巨响的那片密林，也就是长幼一族口中所谓禁地的地方。而根据先前长幼一族的表现来看，那片禁地里似乎掩藏着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甚至为了不暴露那个地方，长幼一族还不惜打算使用咒传结界随机转移。即便饕餮与江瑶依然在禁地之中，要是没有在咒传结界成型前离开那个地方， 江瑶他们必死无疑，必须赶快找到他们。想到这里，穆剑云心中的焦虑又不禁浓了几分。而就在此时，一阵细密的疾步声忽然从远处飘入了穆剑云的耳畔。穆剑云脸色一变，猛地顿住脚步，出于职业敏感，他迅速闪身跃上了边上的一棵茂密的大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这些人是？穆剑云有些诧异地看着出现在不远处的那几道身着深蓝色制服的鬼魅身影，原本紧张的神情似乎微微缓和了下来。然而当他再次凝神，在月色中看清了那些人领口的水晶时，脸上的表情却瞬间凝固了。 他们难道是？ 零碎的泥块与石子稀稀拉拉地砸在了江瑶的背上，也将他从短暂的昏迷中拉回了现实。而伴着意识的清醒，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心悸与胸闷之感。江瑶捂着胸口，脸色苍白地咳嗽着，然而一睁眼却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漆黑，这让他瞬间产生了一种恍惚的感觉，视力被剥夺的恐惧与无助感瞬间笼上了心头。 我这是在哪儿？饕餮，对了，饕餮呢？ 江瑶想起了自己昏迷前那道扑向自己的身影，顿时顾不上犹豫，连忙摸索着从地上爬起，在黑暗中连声呼喊着： 饕餮，饕餮。 沉闷的回声昭示着此时的江瑶正处在某个空旷的空间之中，而耳边除了呼喊的回响，便只剩下了剧烈的心跳声。在这片半分光影都未曾一见的诡异空间中，一种被抛弃、被隔绝于世的不安与焦虑顿时充斥着江瑶的内心，这让他的呼吸也变得愈加急促起来。嚷嚷些什么？吵死了。一阵耳熟的嘲讽声忽然在江瑶身边响起，而在此情此景下，即便是嘲讽的言语，在江瑶听来也是如此的悦耳。 饕餮，是你吗？ 江瑶连忙转过头，在渐渐亮起的暗红色光芒中，他看到了一名红发男子正手握着一枚莹莹发光的石头，一脸无奈地望着自己。